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 Anthony、 阿龙。大军阀， 喂，好啦，返返嚟大军阀嘅时间啦。嗱，咁就即係其实我哋头先就讲咗呢个即係如果你话讲呢个建制派唔团结，泛民仲唔团结啦，係咪？咁呢个我哋应该讲我哋个道理啦。喂，老实讲， 我想补充一点啫，就相对上嚟讲，建制派容易团结个泛民主派 嘅。咁呢个系， 因为点解咧？背后咧系有人做指挥嘅。咁阿爺嗰支指揮棒喺後面做， 即係你嘅你點樣唔團結都好，都會有底線啊！ 當然呢個唔可以成為泛民咧經常攞嚟嘅藉口啦。泛民最中意講就係、佢有錢，又有呢個政權嘅即係攤派，可以令到咧佢哋係相對上團結啲咁樣。咁我哋就我哋乜都冇，咁啊仲有互相競爭嚇，有比例代表制。亦都有大家互相抢位或者抢呢个 credits 嘅机会，所以我哋系难团结。但系有啲嘢其实基本上可以做得到，即系正如头先我哋举个例子，你如果有饭盒会嘅时候，即使你我唔同意你嘅意见啦，屌咁我坐埋倾下，我都收下风啦，我想睇下你做乜啦，可以就配合，唔可以就唔配合，有冇咁困难啊？违反咗自己立场咩？唔系违反自己原则咩？ 即系等住学联啫嘛， 系咪？其实同学联冇分别噶，仲差过学联添啊！ 但会唔会系因为立场相似，所以系更难团结啊？因为喂，大佬，大家支持者差唔多，但系问题喂，票得过一堆嘅啫。喂，我抢咗你嘅，你又冇噶咯噃。 啱啊！咁所以咪各自喺度即系互比个镬，大家系孭咗佢咯。 咁所以其实你话即系呢个即系泛民嘅团结系当然系紧要啦。喂，老实讲。即系而家呢个建制派系不断咁出错，尤其系梁振英。喂，梁振英咧呢、這个礼拜内咧，即系正如我头先讲啦，即系愉景湾嗰件事咧，即系喺呢个规划上的问题。即系喂，老实讲，喂呢、這个香港兴业，喂佢系同呢个咧，即系日本嘅即系大德良行系有生意利益关系，而你大德良行当然又系你自己呢、這个即系梁振英嘅亲生仔啦，喂。你可以为咗佢，然之后咧，去直接去干预呢、这个规划处，就同佢讲：喂，谂下计啦，提高翻嗰个发展嗰、那个密度啦，系咪？喂，可以咁嘅咩，大佬？即系你喂，如果系咁样嘅话，你对居民嚟讲都唔公平啦。喂，第二样嘢就系话， 因为愉景湾大家 supposedly 都系一个低密度嘅住宅 区，系啊， 咁而享受阳光与海滩，同埋呢个即系地少人， 系个中产 feel 多人少嘅地方，就调翻转头讲。 喂，你喺佢个后花园喺度开呢个推土机、哦，喂，屌，即系喂，大佬，我真系同你死过啦，老实讲。 但系我其实有时谂一个问题嘅，就系你无论作为一个千二人小圈子选举嘅特首， 系 一定系会出现呢个问题， 系。 如果我系选举产生，我睬你都傻啦、我最多咪做两届、我最关心咪第一届啫，系、咪？ 喂，另一件事就系、其实， 喂，如果公务员唔听我话嘅话，冇人会质疑点解我炒邓国威嘅，冇人会质疑我点解炒邓德成嘅， 因为你有个人认受性喺度啊嘛。 喂，选我出嚟噶嘛，我委任你做噶嘛，系咪？我同我选民交代啦，佢如果唔 like 我嘅就 系啊， 关你差事啊，系咪？你咪用选票惩罚我啦，下一次 系。 所以其实佢系可以大刀阔斧咗好多嘅。梁振英而家面对嘅问题系乜嘢咧？你可以谂翻一层嘅就系嗰啲咁嘅讲法咧，都唔系完全准确嘅就系、佢要建立喺呢年几两年嘅时间，直至到下一次选举之前，佢嘅民望，佢一定要做一啲民生政策出嚟，包括。我要换嘅公务员喺呢一个嘅地政规划又好，房屋处又好，大量兴建工又好，嗰啲咁嘅嘢要做到佢。如果唔系咧，你一定会咧系更加多嘅指控啊！对佢嚟讲，你因为你有太多嘅官僚嘅抗拒啊嘛。我用英文讲就 bureaucratic resistance 啊嘛。喂，我要大量兴建公屋，屌你话你话呢度土地又唔用得，嗰度又换唔到土地用途，点解我要经过呢个程序？我要冧啲公务员，要大幅加人工，你又唔俾我做？ 但问题佢换嗰两个人，一个垃圾桶，另外一个阿云生兄，喂，佢两个其实个 critical resistance 系更大嘅， 证明佢系冇乜人、 从一个反对派嘅角度嚟讲，梁振英系最好嘅敌人。 嗯， 因为呢条友系不停犯错噶嘛，而一夜你估佢收唔到风咩？ 嗯， 我都喺呢度不下一次讲过啦，就系以前有一啲中间人走去问泛民主派对于梁振英系点，或者对于曾荫权系点，两个系截然不同嘅故事嚟噶。以前曾荫权你一讲佢啲唔好嘅嘢嘅时候，阿爷嘅人嘅中间人系会帮佢顶噶。 嗯， 而家只系听噶咋，你讲啦。都费事同你回应啊！你谂下，而家梁振英系几咁 precarious 啊？啲友仔最大嘅问题，点解话佢一月会落台嘅唔对嘅地方喺边度咧？就系你将你自己嘅主观期望变成分析啊嘛。 嗯， 呢个系 Q 仔嘅问题，呢个系大班嘅问题，啊，呢个系李慧玲嘅问题，呢个系民主党嘅问题，呢个系公民党嘅问题。以为大家以为佢一月落台， 嗯， 你系阿爷都唔会咁做啦，试过镬啦。脚痛咪系咯，其实系只系会令到个局势，尤其是喺而家嘅局势里边系更加混乱嘅啫。 系， 嗯， 咁咪等佢做埋先咯。同埋唔好谂得咁复杂啊，爷背后有啲咩阴谋？你提到上嚟嘅，只要我继续支持你做行政长官，去到呢个任期完结嘅话，唔会出大事嘅话，你话边个就边个啦。嗱，然后你嘅后果你自负啊。建制派支唔支持你？包括在商界，包括在其他的组别里面，工联会传统左派另一件事。 嗯 嗯，其实我觉得即系其实你讲完呢样嘢之后咧，我觉得就系话，其实呢、這个年底区议会选举嚟紧啦。咁嚟紧之前咧，其实而家嗰个叫做系元水嘅问题咧，就主导咗。即系如果你话将元水嘅问题咧，其实拉落去年底个区选啦，其实呢个建制派其实都几易死嘅。喂，老实讲啦，而家个 我唔系咁睇，我收到嘅信息咧就系今年嘅区议会选举咧，其实阿爷冇上一届嘅区会选举系咁紧张， 系咪？即系坐定粒落， 坐定粒落嘅。大家唔好咁乐观，我见到郭永健嗰个 case， 郭永健嗰个 case 你睇到咧，就系因为两个建制派分咗票。 嗯， 而你未来嘅日子里边咧，你睇到泛民主派咧有啲唔知系人定鬼嘅人咧，系不停喺度拆票。 嗯， 而我收到嘅信息，点解咁再重申咧？就系咧，阿爷系唔惊你哋， 系咩？ 冇一年咧年底嘅区议会选举咧系咁紧张。 嗯。 我谭炮之前嗰个分析啊嘛，喂，揾即系以前共产党咧，即系点样即系拆国民党嘅装脚，就系话喂，即系国民党里边即系一班激嘅人咧，就真系做嘢啊嘛。佢然后共产党或一班扮更激嘅人就走去当咪就走去拉散佢哋啊嘛。咁你而家见到其实有一大堆嗰啲咁嘅散后组织，其实都唔知边度走出嚟 嘅。即系我 奇奇怪怪嘅， 系咯。 其实咧，我哋咧搞咁多年运动嘅人咧，会问一个问题嘅，即系我唔会问阿龙或者问 Anthony 啦，因为你都后生啦，三廿零噶嘛。嗯、即系我哋会问一啲即系年纪翻咁上下嘅人，咁你六四当年喺边啊？ 嗯， 七一当年喺边啊？ 嗯， 反国教嘅时候你喺边啊？你其实呢个已经系一个好疑问嘅，冇理由你俾戴耀廷咁照嘅，戴耀廷有几有魅力咧？咁样系咪？ 嗯。 去到呢个 moment， 其实大家系要思考呢个问题。所以你嚟紧今次区议会选举，如果以我收到嘅信息就系、是、阿爷根本完全唔紧张，即系话佢坐定粒落。 嗯， 你元水究竟系帮到几多咧？咁样，呢、這个我好有怀疑嘅，因为你验水人哋验水啫，屌人哋验埋血添，资源够、钱够， 唔止添啊！其实佢哋而家做紧一个舆论反制，建制派咪有喺启程村嗰度大量嘅 banner 就系问：喂，大佬，你哋一月发言，而家先同我讲玩嘢啊？ 啱啊！ 所以其实嗱，你但系我觉得就其实未必唔得嘅。即系老实讲，即系如果你话即系将嗰个民建联系咪可靠嘅问题大肆宣扬咧，都仲有机嘅。不如我哋听段片先啦，即系。 提心好唔好？我哋开咗立法会， 会唔会同其他党埋一齐？我可以话俾大家听，一定会一齐去追究。请大家放心。嗱，希望大家继续团结，亦都希望有组织、有步骤。最重要系达到效果，大家话系咪？效果系最重要。最重要就系要攞番茄，系咪？ 咁大家都听过一段片啦，就系、是、其实呢个刘江华啦，即系其实系当年咧呢、這个叫做雷曼事件，佢就领住一班即系呢啲苦主就话咧，立法会复会之后咧，第一件事就系要咧，即、就、系、是、要逼啲银行就回水，咁有冇回水咧？即系正如就系话，而家全世界都验水，呢、這个民建联验水，你信唔信得过佢咧？喂，雷曼赔钱，即系民建联帮你做咗几多嘢啊？系嘛？验水咁大件事，喂，讲真，你 PMP 都唔敢投，即系呢个 不过我觉得咁啦，你谂翻转头就系咁大镬呢单元水事件咧，最后阿爷都系会 back down 啊！ 阿爷因为政治因素就系叫中国建筑，无论如何。你搞掂佢、啊、即使系关水喉佬事嗰啲咩接驳位又好，即系预制。 即系你嘅意思就系话你会问即系呢个中建咧，就应该会有人头落地啦，系嘛？ 第一人头落地，第二系即系宁愿蚀本，都系会帮你定咗佢。 唔系，但问题以前嘅中国经济好嗰阵时，佢哋就话蚀下冇乜所谓啫。但问题今时今日，喂阿爷咁样救市法，其实喂仲有冇咁嘅资源走去蚀？ 唔系，咁咪逼啲大妈手咯。你作为行政长官。你作为即系呢个特区政府，有咩选择？冇选择噶咯。 你为咗年底区选都要咁做啊？ 人嘅健康系最基本嘅嘢，唔单止系区议会选举啦，跟住嚟立法会选举，大哥。 嗯， 你梁振英而家所做嘅所有一切动作，你不能够脱离同佢选举年系咪有关系？而阿爷呢个时候系未决定嘅。 嗯 嗯嗯，佢依然咧系好似做一个皇帝咁，究竟我揾边一个咧系做我呢一个嘅两港总督，即系呢一个嘅湖港总督咧，系悬而未决嘅。等你嗰班宦官，等你嗰班即系契弟，咪大家喺度为咗揣摩佢嘅意思嚟做好啲咯。喂，呢个系当权者嘅权术嚟噶嘛？梁振英亦都中咗呢个陷阱噶。系咪？你为咗保自己嘅位置，各出其谋。其实而家呢个时候，所谓作为反对派，系最好嘅机会系对佢反击，因为佢而家系最脆弱嘅时候。 系系， 佢比喺雨伞运动嘅时候更脆弱。 嗯， 因为佢系众叛亲离。佢因为众叛亲离，发觉咧好多人系唔听佢话嘅话咧，佢反而要揾一啲人喺佢自己嘅身边。刘江华就沟佢翻嚟噶。佢換曾德成係有意思嘅，就係、是、相類似啦，民建聯、工聯會或者係即係傳統左派差唔多啫嘛。 喂，問心就係、是、你覺得即係呢個劉江華佢對於建制派嘅親和力大啲啊，定還是係曾玉成對於建制派嘅親和力大啲？ 或者 係 曾德成？ 系咯，喂，尤其佢而家曾玉成，佢系谂住搞呢个智库，而大家都 expect 佢系一个倾。 曾德成嘅 case 系咩咧？就系、是、台湾嘅228受难者嘛。 啊、 有光环噶嘛？喺佢嘅阵营里边啦，唔喺我哋嘅阵营里边啦、嗯。我冇感觉噶、 啊， 觉得佢鸠嘅咋？你读圣坡，你走去派啲共产主义嘅宣传单，最后唔识咪共产主义乜？ 反英抗暴牺牲者 系嘛？跟住坐两三年监，即系我觉得佢系一个惨嘅人，我系同情佢系嘛？但系我觉得如果你喺建制派里边，呢、這个人系有光环嘅。絕對有光環喺度，而你敢喐佢，證明你係豪賭一鋪咯，孤注一擲咯。 嗯， 我要揾，因為點解咧？你諗下，佢之前已經踏咗好多 Q 噶嘛。 嚇、 啊，有一條傻佬叫咩名話？ 嗯， 嗰陣時候阿陳茂波都未做嗰個位置， 麥齊光， 麥齊光啊，我都差啲唔記得咗啦，屌、啊，就出一事噶啦嘛。 嗯， 佢根本就係冇馬嘅呢條友，以佢嘅性格，點會有朋友嘅？ 嗯。嗯 我见过佢啦，我唔知系咪呢度讲过啦，即系有一次揾社民联啊嘛，想倾下，即系佢话要参选嘛，初时谂住屌佢都系弱势群体嚟啫，点会赢得到唐莹啊？扑街，点会估错咗？佢从来唔望人嘅， 嗯 嗯， 你问佢一啲敏感嘅问题，永远兜到最大嘅弯嘅， 嗯 嗯嗯。 跟住咧讲啲好激进、好激进 idea 出嚟嘅，点吓到你咧？你信好定唔信？ 所以困鸠咗何启华、林超英啊嗰啲走去， 刘山青都俾佢困咗，你唔知啊？刘山青啊，坐十年监个傻佬啊，有一次同我讲啊。同阿長毛講啊，撐啊呢、這個 CY， 我話屌你乜黐線嘅乜你，咁知佢咩人？ 劉山青 係啊， 唔係啊嘛？ 屌，跟住有一次長毛喺我私下，即係私下講嘅啫，即係話屌你乜傻嘅佢真係，佢跟住佢仲同我講啊解釋啊，佢話佢真係社會民主主義嘅，我話屌佢啲社會民主主義跨個頭喎、啊、咁樣嚇、啊，我話要即係收回三條隧道，佢話要免費喎、啊，撲街！咁撚大隻蛤乸隨街跳， 佢係乜都得 嘅，空頭支票啊！ 佢呃蝦條嘅時候咧，就乜都得。 喂，大量興建公屋又得，屌全民退保又得，係嘛？收回領匯都差唔多得。 嗯， 而家冇一筆走數， 點解佢全部走數嘅？ 即係好似齊普拉斯。 唔係，所以其實咧，如果你做喺香港嘅社會裏面要做人咧，要想成功嘅話咧，你真係要做攞呢個梁振英嚟做無街撲街。 嗯。 吓、啊，即系完全系唔会呢一个嘅丑嘅，觉得应承咗你可以全部咧唔算数嘅， 系啊， 吓、 啊， 即系 喂好啦，即系其实我谂差唔多咯。嗱，其实咧即系最近咧，即系呢个苹果做个系列啦，就系话即系而家咧，即系领汇旗下一连锁店咧系占咗。即係領匯嘅商場係七成以上，即係小店咧已經幾乎趕盡殺絕。喂，你記唔記得上個禮拜何俊仁即係為呢、這個咧，即係叫做創科局辯護嘅時候，佢話：喂，創科局可以俾好多僆仔咧，即係機會發達喎。但係問題就係話而家咧，即係呢、這個 啊屌！上一次你提醒我，我都唔記得吉佢咧、啊。即係不過嗰個阿節目阿淡嘅，我無謂啦、啊。其實我應該點同佢講？屌你咪次次你都判斷錯㗎啦。你应该问我啦，屌我镬都系先知嚟噶， 唔系，但系而家偏偏就系咁样啊嘛，即系你将呢个咧，即系房屋署咧，即系旗下商场私有化变咗领汇之后咧，你系抹杀咗好多人嘅发达机会啊嘛，老实讲又 唔系啊，亦都制造好多人嘅发达机会啊，不过嗰啲人 唔系制造嗰啲既得利益者嘅发达机会，基金佬嘅发达机会嘛。 喂，你我头先啊，因为你话要即系讲呢个 topic 嘅时候咧，我真系睇啲数据，真系吓死你。 系 最近。去年定今年嘅事我都唔记得咗啦，就係、是、呢个领汇加入咗恒生指数嘅其中一个成分股。 係好耐啦，其实佢成分股已经。 佢嘅资产净值係几多 少啊，几多呢， 千几亿啊。 千几亿。 我屌鸠你。 佢上市嗰阵时几多 少，十九亿啊。卖走嘅时候啊。 係咪 哇。 屌你。虽然嗱，如果你从我哋会计嘅角度，因为佢有好多嘅数呢都系所谓叫公允值。就是去评估佢个即系嚟商场啊，嗰、那个而家嗰个嘅 fair value 嘅公允值咧， 个估值嚟嘅， 个估值嚟计算嘅，即系嗰度其实应该要撇除佢嘅。但系个问题就系、是、你谂下呢只股票由最初开始嘅时候九蚊十蚊，而家弹到四十五蚊，最高嘅时候有五啊几蚊，喂。唔觉得好离谱咁咩？ 喂，那个市值起码多， 唔觉得好过分咁咩？用 市值起码系比起上市嗰阵时咧，系多咗五六十倍。即系其实你嗰阵时即系话呢个房屋署贱卖资产咧，贱卖呢个公营资产咧，喂，而家已经系证实咗啦，已经系 最大嘅问题点咧？唔单止系贱卖资产嘅问题，而系你垄断咗成个商场同埋即系停车场嘅市场嘛。 系， 呢、這个先至系最大家关心嘅问题嘛。你垄断完之后，你谂下而家平均喺领汇旗下嘅商场停车场，商场先讲啦，系七十几蚊尺嘅租金，相对呢个食环署系三十几蚊尺啊，争几远啊。 嗯， 同埋嗰啲咁嘅大孖散系会玩财技噶嘛。 嗯， 喂，我要谷好嘅股价，谷好嘅消息嘅时候，一系就去即系买啲资产走。一系就买翻啲资产翻嚟，因为佢一定系个 portfolio 噶嘛。 有人讲过一样嘢，佢就系话曾几何时政府系 plan 紧点样就系收翻领汇嗰个资产翻嚟嘅，但系后来咧领汇咧就系利用呢、這、一个买好多私人嘅商场，甚至海外嘅商场，咁样走去沟淡翻即系啲公共商场啊占有嘅比率啊。 所以嗰当年咧，零八年金融海啸嘅时候，政府系得呢一个机会嘅啫， 是可以买返晒所有领会的。唔需要买返晒，你买30%得㗎啦。因为你最后呢，你定董事会里面呢一定要有你嘅代表。你一定有最后嘅否决权。因为你可以要求开股东大会㗎嘛。 咪最好私有化㗎啲。 喂，而家点搞啊？你想想七成的商场里面的铺位全部都是那班连锁店来 的。 嗯， 是。所以 Anthony, 今天你讲了第二次，我讲第三次，那些不是港珠咩？当年为了抽了几手嘛，即是湿勾股票，难听你讲，你拿了几多手啊，是不是？那些不是基金， 你两只。就是你投了一阵咯，即是除非你。 不是你班契弟你不会 hold 的嘛。 你除非你。 你就是炒一转的嘛。 除非你 IPO, 你只是储到而家啫。但你储到而家都好，其实你是升了几多少呢？是升了5倍嘛，最多都是。 大部分去抽到这些的人都是转头就掟的啦。 不是咯。即是你 是赚个 premium 啫嘛。 你有几多少手可以抽得到啊？你咪掟晒俾啲基金佬咯。 你抽孖展，个个都话抽孖展，你抽到几多手啊？你必抽必中咩？ 唔系你一定中，起码一手，跟住睇下边个有二，边个有三嗰啲咁样，睇你几多人抽咯。喂，你9蚊10蚊，而家去到40几，都唔单止讲呢样嘢，你嘅市值啊都成千亿啦。 系啊。 唔系你点样做恒生指数成分股啊哥。 但当年房委会嗰班人即係今时今日面见到呢啲咁样嘅问题，佢哋又点样 comment 嘅呢？ 冇嘢可以 comment 啦。喂，当年其实已经讲得好清楚啦。第一，呢个系令到房委会能够自负盈亏嘅方法。因为点解呢？其实房委会有两个收入主要来源㗎嘛。一就系卖居屋。二就系商场同埋停车场。 嗯，即系做收租佬。 你如果一般嘅住宅嘅收租呢，基本上係蝕本嘅。因为点解呢？你有好多嘅公屋呢係需要即係不断嘅维修㗎嘛。 嗯。 所以你除咗靠呢旧嘢之外呢，係冇嘢靠嘅。 嗯。 你卖埋佢，你用19亿卖。 嗯。 全香港180个商场。 嗯。 哇，真係抵玩啊大佬。 但係当年即係当年有份卖嗰班人，即係佢哋一直都坚持话当年嗰个财赤好严重㗎嘛，即係如果。 要有几严重啊，你咪政府注资囉大哥。 所以你话即係我觉得啦，即係其实你今时今日。 喂，所以民主党道一次歉系冇用㗎。喂，当日点解呢？我点解我话你搞追求公义最紧要一样嘢就系你能够自反而缩。 嗯。 所有人都反对嘅时候，你夠胆行出嚟嗰个先系坚啊，你先话自己系主持正义。 你嗰时系前线㗎嘛，嘛。 我是前线。 前线四方同你一起嘛。 他咪同我讲咯，你一系就做秘书，一系你继续帮我婆嘛。屌你带我啊。是吧，所以呢，有啲人以为我同佢班好 friend， 其实我同佢好唔撚 friend 㗎，仆街。 其实领会啦系你同四方嘅一个 决裂嘅因素。因为我觉得呢条友呢，呢个阿姐呢系唔识呢啲嘢嘅。 嗯。 佢系完全唔识公共政策，因为佢系一个记者嚟嘅。 所以呢，即系我希望四方呢就听下呢条片啦。 是点样啊？四五点，咁起身啦，喺度翻工啊，咁有人打电话嚟啊，都仲系爱尔兰啊，咁样。 半年前，大埔大园村呢度仲有呢啲小店茶餐厅，当中呢间爱尔兰可以话系街坊挚爱。 嗰度大园村食晏咧，绝对系天堂啊！由以前食到而家咧，加极咧，就算佢爱尔兰食咧，都系难嘅黐线啊！边度食啊？咁啊，我哋要唔要领爱？ 游行申诉，但都无所救。领领会翻新美食广场，要租户重新投标。82年在东姑亭起家的爱尔兰，当时5500租，但是领会加到145000。今年初12间铺，9间都顶不顺贵租要执笠。这个天堂和爱尔兰都已经不在了。 啲客啊，你几时开翻啊？你快啲开翻啦！我哋好唔方便啊，咁样咯。 女太都想嫁，但面对领会啲贵租都知道冇咩可能。 哦，佢嘅做法呢係唔应该咁样做囉。呢啲呢都係政府无能囉。好似嗰啲租客啊，啲做起啲茶餐厅啊，好多都係咁俾佢不知所谓咁就赶走。 领会上市10年，苹果抽咗领会6个商场做统计，发现连锁店嘅比例有5至7成。其中乐富广场就越做越豪啦，170间铺入边，74%都是连锁店，仲有珠宝店嘅 Bell 同埋 Uniqlo 呢啲知名品牌。 和邪就少啲，连锁店只系占咗一半，但有文具店店主话领活续约要求多多。七年前领活要求佢哋装修，点知之后又要佢哋由二楼搬上三楼嘅细铺，而家租又贵，人流又少，净系做熟客生意。领会近年新进嘅连锁店大户要数七五九啦，喺领会有51间，直逼百佳同埋惠康。黄坤就话，房委会未卖商场嗰阵，小商户比例高达70%，闹爆领会霸权，扼杀小商户。当年上市之后，希望商场服务居民，点知而家唔系名牌就冇得留低。领会发言人话，佢哋嘅商场组合入边约60%系小商户，强调连锁商户喺上市之前一直存在，因为佢哋多人识同埋印象深啲。 咁所以你话，即系其实由5000多蚊租，一飙到140000，喂大佬啊，你谂下系几多倍啊？系成30多倍啊！喂，你嘅人工有冇飙到30多倍啊？即系呢啲唔系剥削系咩啊？即系你 同埋你谂下咧，港英政府嘅年代咧，要搞兴建公屋，将一个即系自给自足嘅社区，系变成一个即系平民化一样嘢。其实佢有道理嘅，因为点解咧？令到居民足不出户，能够买到啲平嘢， 系 唔需要我去周围揾啲街市。 系啊， 其实你其实嗰阵当年咧，除咗房委会所谓嘅财赤一个理由之外咧，就系、是、你俾。即系啲基金佬咧，系冇咗你。 嗯， 当年最初提出嚟呢样嘢，嗰个系梁锦松啊嘛。 嗯， 屌条友系炒家嚟噶嘛。 嗯， 佢系搞 finance 啊、金融嗰啲嘢噶嘛。咁佢梗系谂呢啲市桥噶。喂，香港要建立一个即系地产基金嘅一个嘅物体咁样。咁有咩可以做咧？咁啊，先政府小试牛刀，就攞自己房委会旗下基层市民嗰啲嘢嚟开刀。但你谂下 consequence 几严重，所以我朗朗上口嘅一，你谂下，如果你变成一个上市公司嘅时候，你追逐啲咩？ 利润咯， 盈利咯，系咩？利润咯， 咪所以你话今时今日， 咁我唔加租做咩啊？ 呢十年嚟，即系嗰个叫做通胀吓，即系嗰个物价通胀吓，即系完全系跑赢咗一啲咧，即系我哋即系市民嘅收入嘅通胀咯。喂，令到我哋即係百上加斤。喂， 你要諗另外一個問題，有好多嘅，例如我哋嘅上一代嘅人，好多人就係即係唔係話讀好多書，即係又唔想自己淨係可以困死自己打工嘅話，即係做保安同清潔嘅話，唯有就自己開個小商鋪嘅啫。 係啊， 咁最平嘅係乜嘢咧？最低成本係咩？例如我攞到貨嘅來源啦，我有菜可以賣，有豬肉可以賣，咁咪開間豬肉鋪。开间菜咯， 其实以前你话即系自己搞自己小生意咧，系非常之 common 噶。 喂，我哋上一代就系靠咁样，唔使攞综援嘅咋，唔使受老板气嘅咋， 系啊， 唔使变成李嘉诚嘅员工嘅咋。喂，你房屋处有180嘅商场，佢能够做到就系呢样嘢啦，大哥。 咪当其时民主党都 buy 啊嘛，呢样嘢系。 咪所以民主党决策好多系错误噶。当年我最同佢分裂嘅其中一个嘅原因，民主党就系呢一个嘅最低工资啊嘛。 最低工资。 佢讲到屌你咪洪水猛兽咁样，而家有几年啊？ 大右派嚟屌， 屌你老尾，你都未同我道歉 啊？ 系嘛 啊？ 跟住你呢个领会咧，兴姐咧，而家沟埋一齐啦，都未能同我道歉。 你唔趁谈炮嗰个节目同阿铁头算账嘅？ 屌你咪咁捻耐嘅嘢，我都唔捻记得咁滞。你唔系今日定领会10周年，我都唔捻记得。即系证明我人几捻大方啊！真系基督徒啊，仆街 啊！真系大爱啊！你真系左交啦！你真系 黄老邪都未同我道歉啦。佢话追击民主党，佢觉得系即系有利噶嘛？屌你咪输捻晒咯！而家都未捻道歉 啊！ 咁啊，唔系，咁你记唔记得有一个访问，当年就话先知喺自己嘅家乡系最捻孤独噶嘛？访问我嗰个点，帮我起个题嘅点， 系嘛？ 即系所以噏中嘢嗰啲人咧，其实系适宜自己做生意嘅啫。屌你唔好去搞政治啊！因为群众系愚昧噶嘛。 咁你而家 happy 啦，即系系嘛？ 咪所以而家好 happy 啊！屌你群众咁捻蠢，系嘛？你话俾佢听嗰样嘢嘅时候，屌唔系，我短期利益系有数噶，仆街咁系嘛？咁你梗系或者系发泄自己嘅情绪。你梗系会觉得好过瘾噶， 咁 但系最后结果系咩咧？咪中捻晒咯！ 呢个真系完全系连粒糖书间厂嘅最好写照。 所以我好有自信噶，到今日为止都系搞政治都系屌咁样，不过噏捻中，但系你冇人觉得系啱啊？后期先觉得啱有捻用咩？屌你扑街！后期啊，好捻多支持热狗嘅人，而家都后悔啦！我哋个花生 group。 系咪？噏捻咗俾你听啦，你又唔捻信？即系我哋花生菇咪好多人咧，咪而家院长咪成日喺度 post 嗰啲嘢，屌嘅，因为话我自己参加个普罗政治学院啊，应该话 院长佢自己都张 shirt 添。 跟住咧有一个人又话自己去帮手拉过一次票，有一个话入个信箱啊，屌而家好捻后悔，屌讲捻咗啦，你又唔捻信我，搞咗几廿年，屌嗰条友喺度招摇撞骗。做名嘴，屌今日讲嘅嘢同听日讲嘅嘢都唔捻同嘅，正是有心人已经发觉啦，你佢今日先发觉咩？屌真系， 唔系，但系我觉得即系今时今日啦，即系你话十年过去咗啦，即系民主党都系冇变嘅，即系都系发展主义嘅，即系有发展就系好嘢嚟嘅，即系你而家三跑系咁样， 冇啊，佢呢一个咁样嘅脾性咧，其实大家已经习以为常噶啦，冇期望冇失望。你仲因为期望寄托喺佢嗰度啊？ 系你 即系几大镬？ 唔系冇期望冇失望呢个问题，而系话喂佢哋有功，即系都叫做有个影响力，但系问题佢哋仍然系用紧呢啲咁嘅旧思维嘅话，系 所以咧，你话咧， 帮佢哋算下账。 明报即系访问啊四方个记者咧，即系我都觉得即系有好多人闹佢啦，话冇礼貌又成啦，即系我都无可厚非 嘅。你想佢点咧？ 系咯， 佢系咁上下水平嘅啫嘛，屌！ 阿四方西系嘛？ 唔系老实讲，你问我，即系刘慧卿，其实本来系一个好好嘅政客嚟嘅，因为佢能够代表香港主流社会。你唔好令佢啱定错，你谂下佢嘅出身，当年佢系真系靓女嘅，因为我当年真系见过佢真人啊嘛，即系我廿几岁嘅时候见到佢，三十几岁嘅，大我十年度啊嘛，系靓女嘅。你喺边度毕业啊？你 Marylock Convent School 即系我喇沙仔最中意沟嗰啲女。系嘛，靓女嚟嘅，有学识嘅，英文好嘅，去美国读完书，跟住翻转头即系走去做远东经济评论记者，啲英文叻叻声，喂，点会搞成咁？点会搞成咁咧？喂，做个访问个半钟头，人哋 mark 咗你。好心机你好啲答啦，俾人写到咁。虽然我都觉得个记者系唔啱嘅， 即系非常之傲慢啫，大佬，即系喺度玩手机，系嘛？即系如果你话，即系 我老实讲，我都有时中意玩手机，但我见住记者，我都好少玩手机， 系啊， 好认真咁做佢个访问，好认真咁答佢，屌， 唔系，即系最重要系反映到喂，而家佢党里边嗰啲人就整本选条毛出嚟，佢系连自己党里边嘅刊物都噏唔出啦， 噏错咗，即系人哋问佢就系话，喂。你啲年轻人，即系你而家系咪上位有困难啊？喂，唔系啊，我哋中委里边都几多年轻人啦、啊，我哋个副主席就系卅几岁啦，系咪？喂，我哋啊都有个即系叫做系呢个咩 创意媒体部， 创意媒体一条毛啊，你有冇睇过？诶、哎，阿妹妹，你攞本一条毛俾个记者睇，但系嗰本嘢咧就叫 选条毛， 大佬啊！真系，即系你真系当你啲即系年轻嘅党员咧，系你个党里边咧叫做系叫年轻花瓶嘅叫做系 工具 吓。 嗱呢个就系、是、上一代主流泛民嘅问题咯， 吓 系咪？即系到今时今日，其实佢都唔识深切反省嘅话咧，佢真系好卵大。第一，其实佢哋当年嘅成功系基于一个运气。你唔系基于咧，你 系 付出咗好多代价，同埋你系好大嘅努力，唔系净系好似刘兴咁个个会都蚀嗰种啊，而系真系研究究竟我哋嘅社会嘅愿景究竟系乜嘢。 唔系，所以我觉得即系， 所以咧佢 response 唔到嘅，佢对最低工资 response 唔到，佢最对呢一个领会佢 respond 唔到嘅，因为佢唔捻识嘅。 但系佢竟然咧， 因为佢就系识见官嘅嘛， 唔系， 约你食餐饭， 系 lobby 下你就觉得好捻开心。人哋梗系读熟晒书先嚟 lobby， 但你系咪 response 到即系啲即系叫做系草根啊或者系大众市民啊嗰啲叫诉求咧？佢好似咧贴裤，即系譬如好似话嗰阵时啲人咧就话去到中后期雨伞运动中后期啲人就觉得即系唔 buy 啦。喂，佢呢啲系 response 到嘅，即系好似咧贴嘅，佢哋系。 即系听咗自己中意听嘅说话咯， 吓，佢自己本身都唔支持呢个运动咯，讲到明就系， 唔系，所以佢个问题喺边度咧？佢其实佢哋一时一样噶，即系你今个礼拜问刘兴或者问何俊仁都好咧，其实佢可能系俾一个答案你，过多几个月咧又俾第二个答案，因为佢个基本嘅 群众美化主义 嘅论述意识形态其实唔捻清唔捻楚噶嘛， 系啊。 即系唔连贯嘅。 但系问题系佢最贴身嗰一样嘢就系话，喂，究竟同泛民嘅关系如何？或者同啲即係雨傘運動參與者嘅關係如何？佢都答得好曖昧嘅喎，即係幾參加，但又唔係合作關係，咁究竟係啲乜鬼嘢？ 即係好簡單道理啫嘛。佢嘅 response 係建基於係咩呢？如果你八九民運同埋雨傘運動，八九民運佢一定會認我搞嘅。 嗯。 雨傘運動咧就合作都唔係添，但係你又竟然係啦，即係物資上面你又即係付出得最多 喎。呢啲就係呢啲就係港豬嘅代表嘛，有傻嘅我梗係領啦，有蝕底嘅咁我拋開佢。喂，呢、這個一定係咁嘅人之常情嚟㗎， 契弟啊， 即係契弟嚟㗎，看風洗禮嘅，見高個拜，見到個踩嘅，係嘛？西瓜靠大邊嘅，喂，呢樣咩撚嘢出奇啊？你問我，喂，我已經完全係習以為常嘅喎。香港人就係咁撚樣嘅喎。 雖然咁講，即係我習以為 常。如果二三運動係成功嘅，好撚簡單啫，八三一撤回嘅，執好少少嘅政改方案嘅。刘伟兴会唔会咁讲 ？Anyway 啦，而家 我切插， 而家兴 再切一次，刘伟兴一定唔会咁讲。 而家兴臭虫论啊，即系讲埋最后一个 topic， 讲埋最后呢几句啦，就系话咁啊，最后咧，即系而家希腊咧都通过咗，即系呢个叫做系即系紧急援助方案咧所需要嘅改革咁样样，咁你国会通过咗啦。吓、啊，咁而家目前即系如果唔清算齐普拉斯嘅话咧，咁齐普拉斯系最大嘅赢家啦。吓、啊，咁、你谂下啦，即系点解我哋话齐普拉斯系政棍咧？系嘛，佢嗰阵时自己又搞个公投出嚟，又反紧苏，而家又带头紧苏，即系呢条友咧，即系争在披蓝系冇个黄毓民啫，即系去追击佢啫，票债票偿啫，大佬系咪？即系而家即系你嘅政棍，即系好似齐普拉斯咁啊，即系其实完全系。即系，唉，你都难以望其项背。 但系你觉得佢又醒喎呢条友嗱，佢将反对佢嘅方案嘅部长撤换咗佢，但系佢依然咧喺呢一个嘅所谓嘅紧缩政策里边咧，系得到国会嘅大多数支持，同埋咧最重要嘅系得到民意。嗱，六成以上嘅人咧系支持咗佢，所以我冇错噶，我估计。呢、這個咁樣嘅所謂嘅左派英雄，佢識玩呢個政治。第一，懷念都係死嘅啦，係借呢個機會去動員自己嘅群眾，動員自己嘅群眾去確認一次自己嘅觀點。 但冇嘢， 所以有啲人 challenge 佢，屌你咪六個月之前係攞到 Mandy 嘅啦，攞多次嚟做乜啦？你都唔明政治嘅操作，呢個係政治動員嚟噶嘛？呢個係我向歐盟說不嘅一個嘅武器嚟噶嘛？ 唔系，我觉得咧， 所以佢实过噶，佢梗系明知自己民意喺自己一边啦，点解要搞多次公投啊？ 我要利用下咧热狗嘅讲法，呢个叫消耗民气。老实讲，你俾人哋嘅希望，即系你搞公投，即系你谂住人哋个个都会依照自己嘅 mandy 咧去反紧缩， 证明佢计算准确咯。 即系佢啲欧 计算准确，因为点解咧？欺猪就系会谂，我公投完之后，我有咁多选票，我去讲数，起码执得两行出嚟啊！ 冇啊，太冇啊，大佬！ 但最终佢要面对现实啊嘛，讲紧。 唔系咁，你都起码时间换取空间啦，你都攞第三次嘅 bail out 啊，即系攞嘅经济援助啊，系咪？你估真系退出啦？边个救你啊？如果你退出仲有弹落啊？ 点解话佢赢家咧？其实佢做一样嘢就系叫做期望管理。咁啊，咁呢个说呢、這个说法咧，佢好迷迷都讲过一次啦，即系有啲人喺度吊鸠我啦，即系话唔明我讲乜啦，即系你而家结果出嚟，听到出嚟，即系你见到啦，就系、是、其实呢个人啦，即系佢攞咗个 Mandy 反紧缩上咗台，甚至乎攞咗两次添，但系事与愿违，佢做嘅嘢完全相反，但系即系佢做到期望管理就系话，大家尝到就系话紧缩，即系反紧缩嘅苦果，但系佢又俾自己华丽转到身。而你唔冲清算佢嘅话咧，佢系最大赢家。 所以佢其实做咗一样嘢，就系呢个政客嘅，就系、是、能够俾大家一个希望啊。 喂，但系咁讲， 俾大家一个希望啊、嗯。因为其实政治嘅一个工作，其实就系俾大家一个希望。 嗯， 你能够俾大家一个期望嘅话， 我系政棍， 未必系做得到噶。问题就系你起码有个 vision， 我有个愿景，但大家有少少激情嘅时候，能够咧系达到个目标。喂，对希腊人嚟讲，还又死，掂又死，系咪？我又冇钱啦，我又欠咗成身债啦，都系以前嘅问题嚟嘅。 但唔系相较之下咧， 如果唔系老实讲，你将心比己啊，你系希腊人啊， 你除非傻撚咗嘅啫，你都投反對票啦。 系， 讲数嘅工具嚟噶嘛，讲到几多得几多， 就系讲唔到啊。 十样嘢，我讲到一样都啱，都掂。 嗯， 跟住你讲第二样嘢，喂，我而家争几多钱，你帮我还咗佢，用时间换取空间，换翻啲我能够转身嘅机会。但系佢嘅经济问题一定系解决唔到嘅，因为你点解决啊？你私有化完之后，跟住你就俾啲财团去掠水。跟住你要加税，咁你点可以令到个经济系刺激啊？而家廿九几个 percent 嘅失业率啦，因为你2010年之后 IMF 帮咗佢之后，要佢紧缩，佢已经跌到去廿几个 percent， 唔系已经升到去廿几个 percent。 但我觉得佢唯一一样嘢赢到嘅就系 IMF 咯 ，IMF 帮佢 defend 咗好多嘛 ，IMF 同情佢，所以佢呢一样嘢系赢嘅。佢唔敢做嘅话，佢系冇得转身嘅。 嗯， 所有人批评齐普拉斯话啲左交毒嗰啲人，你系佢啊？佢系做到 the best that he can do。 嗯，咪大问题拆掂呢一镬之后，下次大选，喂，究竟佢 关我事噶啦？对政客嚟讲，海恩斯学派一样，未来嘅问题，未来先谂啦。 系，但系讲紧嗰一样嘢，咪就系好似即系丘吉尔搞掂咗二次大战一样，其实佢都好容易俾选民唾弃嘅啫。因为喂，大佬，你而家苏花嗰个方案都唔系最好嘅方案啊嘛，对于希腊人嚟讲， 梗系唔系最好嘅方案。 系啊， 最好嘅方案系咩啊？争个 唔使还啊， 唔使还啊，呢个世界都咁着数嘅啫。 唔系， 所以佢俾咗一个虚假希望人咯。 所以其实搞 只系个目的，大家搞捻错咗，人哋向当即系强权者 say no 咋。 系， 佢只系想达到呢个目的，跟住喺个过程里边 ，I try my best， 即系佢帮佢选。 I have no regrets at all， 即系好简单， 就系咁简单嘅啫。系你哋自己戆鸠鸠，以为佢系可以做到啲乜嘢啫嘛？喂，老实讲，借钱唔还系契弟，但系个问题就系我点捻样还啊？ 嗯、 你都惊过我啦， 嗯， 我一 default， 我一唔还钱嘅时候，你骨牌啊，成个欧洲嘅银行骨牌啊！ 嗯， 咪相对之下咧， 影响埋美国啊，影响埋美国，即系影响埋香港，影响埋全世界啊。所以你唔好屌柒啲左交啊，左交今次系醒嘅，撑住齐普拉斯先啦、啊。向人 say no 啊。 我觉得就系话，即系讲个选即系政治伦理嚟讲啦，我系会比较欣赏呢个财长阿鲁法基斯咯，即系起码佢自己系叫做系辞咗职吓，去承担呢个政治责任。咁、 嗯。 喂，我觉得即系其实佢都有交代嘅，但系 唔系佢个谂法同齐普拉斯有一样嘢唔同，就系、是、佢认为应该退出欧元区啊嘛。 系 系 咯。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如果你退出欧元区嘅时候，边个救你啊？ 吓， 好，仲捻大镬啊！退出咗欧元区嘅时候，嗱，老实讲，一定唔会退出欧元区嘅喺短期里边。但系嗰啲问题越完没完没了，继续衍生落去，因为佢嘅经济系复苏唔到。 系。 短期里面起码三到五年里面，跟住你嗰个财赤会越嚟越严重，跟住继续问人借钱，跟住呢你唯有呢就係、是、再讲返转头。 呢个就係 vicious circle 嚟啦。 冇得救㗎。 喂，从话呢啲咁嘅嘢都係经济问题。 恶性循环。 你要帮希腊人嘅，你就走去买佢地中海啲楼啦。 你亦都 而家减价紧啦，好紧要啊！因为加税啊嘛， 你都系鼓励人投资啊，大佬你加税系咪？即系你经营成本又高咗，咁所以你话即系个经济谷补得起咧，即系当然唔系冇希冇，即系真系冇希望。即系就正如系啊，即系呢、這个诺贝尔得奖你偶像 克鲁曼， 克鲁曼所讲 ，Paul Krugman 呢个就系、 是、睇下佢啲嘢啦。呢、這个就系、是、屌我屌克鲁曼啦，其实我跟克鲁曼讲嘅啫。 即系呢个就系、是IMF。铺一条路俾你，就系、是、叫熟悉的恶魔嘛。好，今日时间差唔多啦，拜拜， 拜拜。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梁家杰。